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五回，入狱室，多言录情节，寻坟墓，莫倒显灵魂。却说狄公在客店门首，见对面来了一人，当时招呼他里面安歇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洪亮，奉了狄公的差遣，令他在昌平寺乡左近访那六里墩的凶手。访了数日，绝无消息。今日午后也到了镇上，此时见天色已晚，打算前来住店，不料狄公先在这里，故而想上前招呼，又怕旁人识破。现在见狄公命他进去，当即走上前来说道：“不料先生也来此地，现在里面哪间房屋，好让小人伺候。”狄公道：“就在前进，过去中进那间下手房屋，你且随我来吧。”当时两人一同进内，到了里面，洪亮先将房门掩上，向狄公道：“大爷几时来此？”狄公急忙指道：“此乃客店所住，耳目要紧，你且改了称呼。但是那案件究竟如何了？”洪亮摇头道：“小人奉命已细访了数天，这左近没有一点形影，怕这姓邱的已去远了，不知乔太同马荣可曾急获？”狄公道：“这案虽未能破，我今日在此又得了一件疑案，今晚需要访问明白，明日方可行事。”当时就将卖药遇见那毕奶奶话说了一遍。洪亮道：“照此看来，实在可疑之列，但是他既未告发，又没有实在行迹，怎么办法？”狄公道：“本县就因这上面，所以要访问。今日定更之后，如可到那狭巷里面巡视一番，究竟看有无动静，再在左近访她丈夫身死时是何景况，现在坟墓葬在哪里，细细问明，前来汇报。”洪亮当时领命，先叫小二取了酒饭，在房中吃毕，等到定更之后，约高二谷不远，故意高声喊道：“小二，你再泡壶茶来，服侍先生睡下，我此去会个朋友，立刻就来。”说着出了房门而去。小二见他如此招呼，也不知他是县里的公差，赶着应声让他前去。洪亮到了街上，依着狄公所说的路径 转弯抹角， 到了狭巷，果见一座小小矮屋，先在巷内两头走了数次，也不见有人来往，说道：“此时莫非尚早，我且到镇上闲游一回，然后再来。”想罢复出了巷口，向东到了街口。虽然是乡镇地方，因是南北要道，所有的店面此时尚未关门，远远见前面有个浴堂，洪亮道：“何不此时就沐浴一次，如有闲人也可搭着机锋问问话头。”当时走到里面，但见前后屋内已是坐得满满，只得在左边炕上寻了个地方坐下，向着那堂官问道：“此地高昌平还有多远？这镇上共有几家浴堂？”那个堂官见他是个外路口音，就说：“此地离城只有60里官道，客人要进城吗？”洪亮道：“我因有个亲戚住在此处，故要前去探亲。你们这地方想必是昌平的管辖了，现在那县令姓甚名谁，哪里的人士，目下左近有什么新闻？”那个堂官道：“我们这位县太爷真是天下没有的，自他到任以来， 不知结了多少疑难的案件，姓狄，名叫任杰，乃是并州太原人士。你客人到迟了，若早来数日，自此有十数里，有个六里墩集镇，出了个命案，甚是奇怪。这客人五今天才由客店内起身，天亮的时节，倒被人杀死在镇口。不知怎样，又将尸首讹错，少年人变作有胡须的，你倒奇也不奇。现在狄太爷已相验过了，标封出事，招人认领呢。不知这凶手究竟是谁，出了几班公差在外访问，至今还未缉获。洪亮道，原来如此，这是我迟到了数天了，不然也可瞧看这热闹。说着将衣服脱完，入池洗了一会，然后出来又向那人说道，我昨日到此，听说此地龙舟甚好，到了端阳就可瞧看，怎么去岁大闹瘟疫，看了龙舟就会生死的道理。那个堂官笑道，你这个客人岂不是取笑，我在此地生长也没有听见过这个奇话，你是过路的客人，自哪里听来？洪亮道，我初听的时节也是疑惑，后来那人却有证据，说前面狭巷那个毕家，他是看龙舟之后死的，你们是左近人家，究竟是有这事没有呢？那个堂官还未开言，旁边有一个十数岁的后生说道，这事是有的，他不是因看龙舟身死，听说是夜间腹痛死的。他两人正在这里闲谈，前面又有一人向着那堂官说道，元武呀，这件事最令人奇怪，毕顺那个人那样结状，怎么回家尚是如常，夜间喊叫一声就会死了，临殓时还张着两眼，真是可怕，听说他坟上还是常作怪呢，这事岂不是个疑案？他那下面你可见过吗？元武道，你也不要浑说，人家青年守节，现在连房门都不常出，若是有个别故，岂能这样耐手？只说坟上作怪，高家挖了个地方，尽是坟冢，何以见得就是他呢？那人道，我不过在此闲谈罢了。可见人生在世，如浮云过眼，一口气不来，人就死了。毕顺死过之后，他的女儿又变作哑子，岂不是可叹？说着穿好衣服往外而去。洪亮听了这话，知这人晓得底细，复向元武问道，此人姓什么？倒是个口快心直的朋友呢。元武道，他就是镇上铺户，从前那毕顺荣县店就在他家兼壁，他姓王，我们见他从小长大的，所以借喊他小王，也是少不更事，只顾信口开河，不知厉害的人。洪亮当时也说笑了一声，给了玉钱出来，已是三股光景，想到这事虽有些眉眼，但无一点实证，何能办去？一路想着，已到了狭巷，又进去走了两趟，仍然不见动静，只得回转狱中，将方才的话禀知狄公。狄公道，既是如此，明日先到高家洼看事一番，再为访查。一夜已过，次日一早，狄公起身叫小二送进点心，两人饮食已毕，向着小二说道，今日还要来此居住，此时出去寻些生意，午前必定回来，现有这银两在此，全且收下，明日再算便了。当时在身后取出一锭碎银交于小二，取了药包出门而去。到了镇口，见有个老者在那里闲游，洪亮上前问道，请问老知此地到高家洼有哪条路去，离此有多少路程？那老者用手指道，此去向东至三岔路口转弯，再向南约有里半路就可到了。洪亮就到了县， 两人顺着他的指示一路前去，果见前面有条三岔路口，向南走不多远，看见荒烟蔓草，白骨累累，许多坟地列在前面。洪亮道：太爷来是来了，就看这一望无际的坟墓，想了哪个种是毕家的呢？狄公道：本县此来专为他李冤枉，阴阳虽有隔别，以我这诚心，岂无一点灵验？若果必顺是因病身死，自然寻不着他的坟墓，若是受屈而死，死者有知，自来显灵。说着就向坟茔一带四面默祷了一遍。此时已是午正时候，忽然日光惨淡，当地起了一阵狂风，将沙灰刮起，有一丈高下，当中凝结一个黑团，直向狄公面前扑来。洪亮见了这光景，已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的汗毛竖立起来，紧紧地站在狄公后面。狄公见黑团子飞起，又说道：狄某虽知你的冤意，但这荒冢如云，岂能知你尸骸所在？还不就此在前引路？说毕，只见阴风瑟瑟，渐飞渐远，过了几条小路，远远见有个孤坟堆在前面，那风吹到彼处，忽然不见。狄公与洪亮也就到了坟前，四面细望，虽不是心脏的形象，却非多年的旧墓。狄公道：既是如此显灵，你但前去找个当地乡民，问这坟墓究竟是否毕家所葬，我且在此等你。洪亮心里虽怕，到了此时也只得领命前去。约有顿饭的时候，带了一个白发的老翁到了面前， 笑着狄公说道： 你这郎中先生也太失实了，乡镇无人买药，来到这鬼门关做生意吗？老汉亲在田内做生活，被你这伙计纠缠一会，说你有话问我，你且说来，究为何事？不知狄公如何说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五回完。